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熙。第33回，这红粉帐、销魂窟，于前世的谢之方而言，是除去经营之外最常去消遣的所在。见惯了腥风血雨，戾性与杀气早就进到了骨子里，便是于睡梦中也免不了有十万冤魂索命、无常阎罗叨扰。只有在这丝竹萦绕里，横卧于美人膝头，方能获得短暂的安慰与平静。前世里他无牵无挂，所思所想尽是扬名立万，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为了避免为家事束缚，对上门提亲之人敬谢不敏，就连乐安公主请动陛下赐婚，也被他冒着杀头的罪过抗旨不遵，因此直到横死之时仍是孑然一身。血气方刚的大好男儿，自有浑身力气亟待挥霍，每到闲暇时，他便常往青楼里来。不拘是清官名妓还是舞女幽灵，只要入了眼，皆可春风一度，了解幽怀。这一世为了姐姐的婚事绊住了脚，加之自己身量尚未长成，他这还是头一遭往青楼里来。带着凌轩，犹如带了一位冷面杀神，每每有妖娆女子想要拉他进楼，被凌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瞪上一眼，竟都讪讪然退之一旁，不敢多加纠缠。谢之方忍不住说他：“ 你是来消遣，又不是来断案的，好歹挤出个笑脸来，没得吓坏了他们。” 林轩最见不得他这副怜香惜玉的多情样子，没好气道：“ 对不住，我打娘胎里出来就不会笑。” 谢之方抬头看见花楼招牌，刷的一下合上洒金扇，笑道：“ 明月楼，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干。”哼，有趣，就这家了。 他一边强拉着凌轩往里进，一边想：“ 也不知前世里名动长安的花魁秦曼，如今入行了没有？” 那秦曼，秦姑娘出身官宦世家，本也是经过良好教养的大家闺秀。可后来父亲因罪被处斩，自己也落了贱籍，胜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温柔大方，可亲可爱。不过两年便勾得长安无数子弟神魂颠倒，未见家人一面，恨不得一掷千金。谢之方长恨遇见他的时候，他的眉梢眼底已带了风尘倦色，也畅想过美人刚刚开始接客的时候是怎样一副娇弱不胜的动人风姿。这回看见明月楼的招牌，便起了几分兴致，计算着年光时辰，打算先下手为强去会他一会。楼里的老鸨鬓边簪了一朵大红绢花，见两位小公子虽然面生，身上的衣料及配饰皆不是凡品，立刻打起十二分精神，谄笑着将他们往里迎。 两位爷来得巧，今日正是我们楼里的秦曼姑娘挂牌接客之日，不是老婆子自夸，这秦姑娘呀，就跟画里走出来的仙女似的，能诗会画，仪态万方，若不是家里遭了难，便是进宫做个娘娘也是使得的。 老鸨使尽浑身解数吹捧着自家的摇钱树，脸上的褶子一抖一抖的，笑得好像一枚成色上好的文玩核桃。这正是瞌睡了有人递枕头，谢之方立刻来了劲儿，打断老鸨的话，直截了当道：“ 明人不说暗话，这秦姑娘的初夜，妈妈打算开价多少银子？” 林轩狠狠皱了皱眉，要劝他又不好在人前驳了他面子，一张脸黑如锅底。老鸨听他口气大，摸不透水深水浅，眼珠子转了转道：“ 咱们楼里的规矩讲究的是价高者得，老婆子方才在户部刘尚书家的公子和富商家的少爷并几位贵客跟前探了口风，至少也得这个数。” 他伸出两只手掌在谢之方面前摊开。 1000两银子。 价钱虽不算低，谢之方却是囊中有料。这两年他暗地里叫被贬到庄上的平服另挂了舅舅的名头，往来江南长安两地经商买卖，借着前世里先知之便囤货居奇，倒不声不响赚了个盆满钵满，因此并不将区区1000两银子放在心上。孰料老鸨笑容不减，摇头道： 1000两黄金 你怎么不去抢啊？ 林轩没忍住劈头盖脸就说。谢之方也吃了一惊，倒不是他出不起，只是谢之真婚期将近，他让平福将手中的货物紧束换成方便携带的地契房契，又整理了10万两银票，打算悄悄塞进姐姐的妆奁里，做她嫁入夫家后的傍身梯级。谢家的门第不如齐国侯府，姐姐嫁过去难免受气，若是嫁妆丰厚，吃喝不求人，腰杆自然也硬一些，那些个见人下菜碟的主子下人们也不敢太过分。这1000两黄金足够为姐姐打好几套头面，做10几件四季衣裳，狐皮大氅，连逢年过节打赏下人的份也尽数够了，花在一夜风流上属实不很合算。平日大手大脚的谢小公子忽然抠搜起来，不理老鸨讨价还价的暗示，他挑了一间2楼的上房坐了，吩咐道： 请两位唱得好的姑娘过来唱几支小曲儿，再上些点心茶水，这里不许你伺候。 老鸨愣了愣，暗骂这小子口气颇大，原来是个花架子，脸上却恭恭敬敬地应了，随便着了两个剪儿进去伺候不提。两名28少女轻舒歌喉，缓拨琵琶，声音婉转如黄鹂，唱的人身心舒畅。谢之峰敲着2郎腿，磕着瓜子儿，一副标准的风流公子模样，挑开了窗子往下观望。舞台上，一位脸上蒙着薄纱的女子正在弹奏瑶琴，琴音清越空灵，似有哀怨不平之气，底下却人声如沸。数十名男子目光贪婪地看着家人曼妙的身形，议论着今日哪位客人能够有幸做他的入幕之宾。林轩不习惯这样的场合，越听脸越臭，好不容易挨过一盏茶功夫，不耐烦地看着身边穿鹅黄衫子的少女骂道： 声音有气无力，软绵绵的，你们妈妈不给你饭吃吗？ 少女吓了一跳，委屈地欠身赔罪，似乎要哭。谢之方扶额叹道： 哎呦，阿轩，你为何这般不解风情？人家这叫娇软可爱，唱的曲子也挺好听的，好好说话会死不成？ 他走过去扶起那少女，哄道： 姑娘，我这兄弟没和女子打过交道，不太会说话，哎呦，快别哭了啊，瞧瞧眼睛都红了。 说着便从自个的袖子里摸出帕子帮她擦泪。那姑娘被俊俏公子的温柔小意羞红了脸，想看他却又不敢看，悄悄用手指勾划他掌心。自打重活了这一回，谢之方还没开过婚，见他做出这副姿态，长得又小家碧玉，我见犹怜，难免又几分异动，凑近少女的粉颈深嗅了一口。香软馥郁却不浓烈，是可以接受的类型，不错。见他如此的见色忘友，为以烟花女子编排自己，林轩不由得冷笑连连。 哼，说我没和女子打过交道，你除了整日和姐姐黏在一处，又和别的什么女子打过交道了？ 他有心想甩袖走人，可见他这副色欲熏心的样子，若自己撂挑子走了，保不齐他便会留宿此地，拥3、5个美人大被同眠，着实叫人气恨。林轩将双脚钉在地上，心中犹豫，转头看了看楼下众人竞拍秦曼初夜的热闹景象。谢之方正恼林轩通没给眼力劲儿，却见小厮双喜在门口探头探脑的。他心下呐喊，招了招手道： 双喜，过来。 你怎么来了？可是家里有事？ 双喜愁眉苦脸地滚进来磕头，脸上神色如丧考妣。 爷，您可让小的好找，您怎么能到这种阿杂地方？快跟小的回家去吧。 谢之芳却不以为意。 急什么？乘兴而来，如何能败兴而归？我明早再回去。 双喜实在挨不过，小心看了一眼和少爷紧紧挨在一起的烟花女子，凑到谢之芳耳朵边极为小声地说了一句： 大小姐发现您不在府里，急得不得了，是府里的护院和下人们都出来寻，听说您来到行院，气得 谢之芳立刻变了脸色，失声道： 姐姐知道了？ 何止知道，小姐不听人劝，坐了轿子出府，就在一条街外的巷子里等着，是我过来捎话，说您若是执迷不悟，他便拼着脸面不要，亲自进来寻您。 谢之芳腾的一下跳起来，慌得手足无措，满地乱走，揪着林轩求救命。 阿雪，我该怎么跟姐姐解释啊？ 林轩忍不住唾了他一口，冷笑道： 这会儿知道后悔了，东窗事发你抵赖辩白还有什么用啊？说你来喝茶还是来听曲子？你姐姐又不是无知孩童，她会信吗？还不如老老实实回去认错，方是正经。 谢之芳细想，她说的也是正理，跟着双喜急匆匆往外走，嘴里抱怨道： 既然知道我在这里，是你们悄悄过来寻我便是，再不济着护院五花大绑把我押回去，何必亲自走这一趟？外面月黑风高，可别遇见什么歹人。哎，你走快一些，别叫姐姐等急了。 林轩跟在他后头出去了，想着他被姐姐教训一顿，总也能老实上几天，便乐见其成，自牵了马回家去了。一路大步流星地赶至巷子，远远就望见一辆马车，谢之芳心里打鼓，脚步又踌躇起来。还不等他近前，绿萼便隔着窗子对谢之真禀报了一句什么，过了一会儿走过来对他传话道： 小姐请少爷速速上马归家。 谢之芳如蒙大赦，连忙应了一声，跳上马去为姐姐开道。他以为自己逃出升天，却没成想刚一进府，便被几名人高马大的护院动作利落地捆起手脚，面朝下按在了春凳上。私底下和他喝过好几回酒，称兄道弟的护院统领，顶着一张面无表情的死人脸，拿着根足有手腕粗的杖棍，铁面无私地道： 小少爷，大小姐有命，令我等施以50丈家法惩戒，对不住了。 话音刚落，只听风声赫赫，一记棍子结结实实地砸在他后臀上，冷汗立时涌了上来。谢之芳却还没从这惊变中回神，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